花落下新歌上榜。 回忆翻身翻出前世今生，男子四季跟陪着街灯，花落下了一片青春，岁月如针刻下一圈圈如轮，樱花飞舞的黄昏，唯美略带些残忍，那年我们情话说得很小声，樱花飞舞的初春，树下对望的眼神，不会再有当年的认真。 宝贝， 田宇哲《天使的梦想》上升一位。Maybe 上升一位。旧时光上升四位。 一口阳光，一杯时光，一瓶青春忧伤，一颗吉他，一首向往，一双年少轻狂，所有的梦，搁浅的事都一一都带，期盼什么，浪费太 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本周的一首《天使的梦想》呢，来自音乐创作人田宇哲。表面看起来啊，他总像一个白净斯文的书生模样，但听他的歌呢，就会感觉声如其人。 哎，那田宇哲的歌大多是那种温柔动听的旋律哈，还有点民谣的风格，声线婉转柔和， 那看到有的网友留言说呢，从依然爱你这首歌开始认识田宇哲，然后一首一首都听了一遍，觉得真好听，所以呢就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的循环听下去。 那对于田宇哲本人而言呢，他说自己的一生最心动的莫过于第一次写歌打动自己的那一刻，那时候他就明白了，这是一种金钱达不到的心理满足。 对，这是用精神层面的享受，是不是？嗯，好了，那下面呢就一起来收听来自田宇哲的这首《天使的梦想》。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吧。 在接下来的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就做我想的音乐，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30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在揭晓这周的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本期的互动礼品呢，是来自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需要大家关注我们，然后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了。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许峰竹有一天上升两位。 我不知 旭阳、陀螺、下降两位。 我累了，不想等了，就算等到又能用。那陀螺已停下了，或许别 毛不易、春边上升三位。 人说 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却留不住，三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君留不住，三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 Top 2， 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上升三位。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不再像我，过着不喜欢的生活，我还是希望这个世界在你以后的人生能多给些温存。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你的温柔。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鸟飞向远方，请你忘掉那些悲伤。 Top 1， 刘倩彤梨花炭保持不变。 此生情字绕指出三千心肠，一刹那欢腾不过一世细长，一束梨花炭难几回愁肠浓香，君今否梨花树下当年我像模样，雨下纸雨飞扬闭眼泪波澜，一见生死相挂血我穿惆怅，一世 观众，我们原创榜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哈，在音乐人王鹤俊的声音里呢，总好像带着一种不属于他年龄的那一种深厚感，同时呢又具有强烈的穿透力。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王鹤俊的歌曲里没有时下的年轻人那种呻吟和颓废，而是满满的透着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 他曾经唱到说呢，我想用一首歌叫醒世界，每个人都应该说话，别再沉湎。 王鹤俊呢，用转折而高亢的声音听起来很激昂，却没有撕裂感。应该说原创音乐就应该有王鹤俊这种精神哈。 那其实熟悉王鹤俊的人都知道哈，这个他转折和高亢的这种声音呢，听起来很激昂，但是没有撕裂感。应该说呢，原创音乐就应该是带有王鹤俊这种看透现实的忙碌浮躁，但却依然努力在歌唱，依旧充满希望。 对，我们也是希望在王鹤俊张扬而真挚的歌声当中呢，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唱歌，坚持自己的态度，这样就是最棒的。 我变成了一只狗，守在你的左右，无条件的接受你所有的要求。我本一无所求，而你最后却走掉，像迷失在城市里的海鸥。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你的温柔。如果有一天我挣脱锁链奔向自由，才知道雨后有彩虹。如果有一天我变得不喜欢的生活，我还是希望这个世界在你以后的人生能多给你一些温柔。 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好的，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又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是的，那听了那么多欢乐的以及温暖人心的歌曲以后呢，我们应该换换口味，来一首苦情的歌曲会比较好的。 那这期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新歌推荐哈，是来自陈家园的一首《活》。那其实这首歌刚听到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本书叫《活着》，就是都是一样的感觉，对不对？很适合一个人晚上静静的去听，品味一下。 但是这首歌曲呢比较有难度，特别考验陈家园的唱功和高音，就是气压有点低哦，这是高音的要有的，对不对？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就对了。 那这首歌其实在作曲和编配上都很有心思。 是的， 陈家园表达出来的那种挣扎以及惆怅的情绪也是非常到位的。那下面呢，我们就分享一下这首歌《活》送给大家。 当我们低着头闯一闯，就要活得漂亮，承受的苦越多于是长，成功离你不远了。当我们仰望着黑夜中最闪亮的星光，银河系的你我憧憬着如何逃离轨道，老师再三次远流。 给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新歌呢，感觉也是属于开口跪系列的，就一张口能深深的打动到你。 那这首《没有你的梦》里呢，可以说是旋律舒缓优美平缓，很适合一个人在晚上静静的听哈。其实在睡前听应该是最好的。 那说了这么半天，我们都没有讲到这首歌是谁唱的。那这首歌是来自陈立萌，可以说这首歌还带着一点点催眠的功效，老少皆宜。 真的，那其实不知道在睡前听这首《没有你的梦》里会收获怎样的一个梦呢？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首陈立萌的《没有你的梦》里带给大家。 I'm sorry.

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 然后一个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 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然后一高兴 也没有劲 儿。 对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 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由中国音像协会、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的中国摇滚榜2017年度第43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嗯， 在这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参与互动以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的用户呢，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以及国内外最新鲜的摇滚资讯了。收听我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者下载收听大家错过的往期节目。 OK， 来看一下本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文雀乐队的最新一批迷路记。迷路记啊，这个是文雀乐队的第四张EP 了。嗯，也是继这个看风景的人之后啊，又一充满着广阔意象，有如营造了如诗一般世界的精致之作， 就诗情画意的感觉。 是的，没错，非常的美。那现在呢，只要你来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这张来自文雀乐队的最新一批《迷路记》。好了，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环节，最新鲜的摇滚头条，马上为大家送上。 权威发布摇滚乐坛大事件，聚焦国内外重大摇滚资讯，摇滚头条重磅推送。 11月18日至19日，草莓音乐节将再次落地宁波。2017阿拉音乐节暨宁波草莓音乐节正式归来。阿拉音乐节是宁波市文化馆主办的本土音乐节，至今已经成功举办5届。今年的阿拉音乐节暨宁波草莓音乐节选址在宁波南部商务区，届时将会设置草莓舞台、阿拉舞台、Young Blood 3大舞台。时隔2年，低苦爱乐队携全新概念专辑《一天》再次回归。作为新专辑的概念核心，主题曲《苦命琴弦》在近日先行发布。这首歌延续了低苦爱在西北坚实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豁然与豪迈，以诗性的歌词呈现了雾尘里刘芳芳年轻的心，以及老艺人医生心弦琴弦的命运。每一次窦唯发布新歌，就会引起一阵热议。近日，一首《重返魔域》正式在 Apple Music 平台上线。这首歌的曲风接近央金咒时期的极端金属加工业摇滚，并有两重嗓音的交替出现。同时，它也是《魔域》手游的主题曲。身边的朋友们听完纷纷表示太燃了。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低苦爱乐队的最新专辑《一天》灵感呢来源于主唱刘坤在深圳工业园区的所见所感。当他看着那一张张整齐划一的年轻面孔呢，也不禁思考，在那些漠然高效安静的形象背后，这些年轻的灵魂深处是否还存有热爱呢？《一天》这张专辑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哈，虚构出了他们中的一员27岁青年刘芳芳的一天。 嗯， 9首歌，9个生活轨迹，9个平凡生活中的心灵触动，熔炼成最后的主题。 命若琴弦。 哎，那说到这首命若琴弦这首歌哈，它的构思呢是源自于史铁生的同名小说。 哎， 他把主人公为了追逐光明穷极一生弹断了1000根琴弦的故事作为原像，对，映射了流芳芳午夜梦醒之后的所思所想。其实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在曲中是交替重叠的。那正如史铁生在同名小说中所言哈，人的命就像这根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仍然奔跑。哇，说得好心酸哦。 对，但是呢那一种感觉很多人其实是感同身受的啊。无论你是否27岁啊，都请攥紧手中的三弦。那在每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呢，把握好你的时光，一天之计在于晨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就有一场音乐狂欢等着大家，2017草莓音乐节也就正式的归来了。 哎，那宁波的朋友们还有附近能去的小伙伴们哈，都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赶快上网预定早鸟票，机不可失哟。 听完了最新鲜的摇滚头条，马上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榜单揭晓时间了。在揭晓结果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榜上歌曲以及乐队投票的方式。 那只需要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票6次。那我们投票截止时间呢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活动。 OK， 那下面呢就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10。 赤褐色乐队北极熊保持不变。咖啡因乐队绝对下降一位。瘢痕体质与上升一位。 人与地散落在心间，而谁在问君何日归还。若此生不见，与死不断，你站在 7。 陆先森给大家的歌新歌上榜。达文西乐队猎人上升一位。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在今年的十一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呢，北京独立音乐达文西乐队一首 The Title Man 如期而至了。在本期呢，达文西乐队的打榜歌曲《猎人》上升到了第六位。那在歌曲中呢，猎人日复一日的追捕尽守自己的天职，而当强势的骑士崛起，停留在自我意识中的猎人却对变化束手无策。 对，其实这就让我们反观我们真实的生活。 是的， 多少人曾在狩猎的日复一日中悄悄地迷失了自我。但真正打败自己的并不是席卷而来的改变，而是内心最后一块阵地的消解。那达文西乐队的新歌其实看似是几个大男孩玩笑般的玩世不恭哈，但是潜藏着乐队四个人对社会现状的敏锐洞察。 没错，到这里呢，达文西乐队的首张专辑已经揭晓过半了哈。在他们迄今发布的六首单曲当中，达文西的各个多样的面貌呢，都在截然不同的作品中得以展现。 对，其实可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新专辑的问世。 是的，好，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带来这首《猎人》，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本周榜单的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排名已经为大家揭晓完毕，接下来我们马上为大家继续揭晓第五名到第一名的结果，请大家不要走开。 那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投票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 OK， 下面一起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5。 200从夜晚到清晨新歌上榜。 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的世界太遥远，感谢你给我的一切，像电影一样的作品。 纸人傲娇告白上升两位。斯琴格日乐力素九歌下降一位。Timers Closer 下降一位。 哭泣后我为你擦干泪，穿越时间迷宫，慢慢的靠近，慢慢的靠近你。 Top 1 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摘得冠军。 我 的中央，在人群里面，在烟火之中，我再一次失去了方向。哦，我只有一个梦想，全人类的幸福。 那声音玩具可以说成立于千禧年，在世纪交替之末，欧家园凭借着对摇滚乐一腔的热爱，从美术老师转行为了音乐人。所以其实相关此类的问题呢，在以后很多的采访中总是被反反复复的提及。 嗯，那如今呢，声音玩具的新单曲啊，似乎打破了声音玩具一直以来在歌迷心中那个声玩啊。其实啊，声音玩具本身就具有多面性。 嗯， 就像你平时呢只看见了声玩的脸，没有看见他后脑勺哈、啊、说不定背后还有一块纹身呢啊。不过综合这一切啊，这个不是说突破或者改变，那所以欧家园呢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声音玩具最本来的样子。 嗯，那其实声玩的新单曲《我有一个梦想》非常的写实简单而且直白。 嗯， 声音玩具呢其实想要传达的就是赤裸裸的现实，歌词里面表达出的呢是当下很多年轻人面临的困惑。 嗯， 欧家园呢在简单的表达与自嘲当中再次引发了乐迷的共鸣。那其实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嗯，我有一个梦想，来自声音玩具。 再长的一天也终究会结束，没有一条是回家的路，让我们来暂时忘了它。纸醉金迷恋灯红酒绿中，像我想要的生活。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上榜的全部歌曲了。如果这里有你特别喜欢的乐队或者歌曲，你可以动动手指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新歌推荐环节，本周又有哪些优秀的作品上榜了呢？现在我们就来为大家揭晓答案。 发出最权威及时的摇滚声音，传递特立独行的音乐生命力，摇滚实验室给你摇滚乐的一切突发奇想。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摇滚榜摇滚实验室，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中国摇滚圈里又有哪些优秀的乐队为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全新作品呢？ 时隔两年，三维鱼乐队推出了他们的全新单曲《逃离》。那2008年成立于北京的内地独立乐队三维鱼呢，现在已经不会在台上唱的歇斯底里了。这些年过去，他们在思考中进步，学会了用内在的爆发力和完善的音乐风格去感染和征服自己的乐迷。那音乐人周凤岭曾经评价他们说，配合的比较默契，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沈黎辉在评价三维鱼的表现的时候呢，说他们的表演让我想起了学生的年代，他们整体的感觉相当的好，最重要的是站在这个舞台上玩原创，而不是在唱卡拉 OK。 没错啊，那其实呢，我们在头脑当中总会幻想出这样的情景啊，太阳落山的时候看到很美的夕阳，一天生活呢也就结束了，我们心情很静啊，迎接我们的睡眠。那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呢，还有热爱梦想相爱相杀的时候，我们从这个里面抽出来，的确啊，能给生活带来这个片刻的安慰。这个其实在很多人的脑海里或者是在想象当中都出现过了，是不是？ 其实就是这样子，你忙忙碌碌的生活，然后很多人可能这样庸庸碌碌过了一辈子，但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 对， 对，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然后也没有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自己想去的地方，所以是不是真的大家都需要这样的一场逃离？ 没错。那所以三维鱼呢，对于逃离的理解 escape， 对不对？那不再是热衷于身体的外出，而是专注于灵魂的治愈。依旧英式摇滚的他们，是否能够带给各位新的感动呢？ 哎，感不感动要听了新歌才能知道。一首《逃离》送给大家。 当我慢慢的失去最初的自己，我已经看不清 会忘记啊，国内最具偶像气质的新锐音乐人彭坦，在今年呢，他以连续六个月每个月一首单曲的方式为大家打造全新六面体这个消息哈，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单曲《未来未来》，就是彭坦在暌违四年之后再度发行，并将重新描绘构建的自我，也是六首单曲的一个开篇，以未来开篇啊，寓意着很多。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四年才创作了六首歌，还要一个月一个月的推，他的创作也未免太慢了， 可能很忙吧， 可能太忙了，对不对？那新单曲《未来未来》呢，以歌名点题，却又颇为玩味的讲述了一个包含着多种时间状态的故事。是三种时空的境况在彭坦脑中平行交错，有点像平行世界的感觉。那在现实中的我们呢，就在未来未来灵动的 funk 感律动如漩涡激流一般的吉他 solo 中，被彭坦带以电器为基底的那个未来。 当时间不再为线性，当一切皆为相对，突破了固有认识之后呢，自由意志的力量将冲破时空的边界，听起来很有一种这个科幻的感觉， 科幻大片， 是是， 对， 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嘛，对不对？那其实从八月盛夏至这个元月隆冬呢，彭坦也是计划不停带给大家惊喜，而舞台上的彭坦却像被时间定格了，但是呢还是如此的熟悉。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带来这首新歌《未来未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周为大家推荐的两首新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所有榜上歌曲进行投票。 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投票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 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呢，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是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国内外最新的摇滚资讯。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下载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 那我们这期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非常诗情画意的礼品，那就是来自文雀乐队的新 EP《迷路记》。这张 EP 表达了文雀追逐自由的状态，也依然保留了文雀一如既往的顺其自然以及坦诚的心态。那现在呢，只需要大家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互动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这份礼品了。 好的，那另外呢，还有广大乐队独立音乐人作品的投递方式，需要准备专辑音频、歌词、专辑文案、乐队介绍、单曲 EP 和专辑封面或乐队宣传照，邮件捆绑发送至摇滚榜全拼 @126.com， 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接下来节目里为全国乐迷推荐的新歌了。 好啦，这期节目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摇滚榜，我是小奥， 我是张亮， 我们下期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音像协会、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